不开的情话， 就算我只是你生命中漂泊的一片灰色的雨，也请你珍惜我的真心和对你不变的心。就算我只是你生命中漂泊的一片灰色的雨，我再难耐雨过天。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新签服务外包合同额1021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0000亿元，增长20.1%。据交通部网站消息，交通部目前发布意见，要求港口危险货物的储罐、选址和建设应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敏感目标之间保持足够安全的防护距离，与周边公共安全设施的相互影响保持在可控范围内。3月14日24时，我国迎来第5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由于当前国际油价连跌至年内最低点，且市场对原油后期走势仍看跌，多家机构认为本轮成品油价出现小幅下调的概率增大。内蒙古现空中的士500元包月，包头至乌拉特中旗的航班正式开通，全程飞行时间为50分钟，全票460元，机上共有9个座位，最多承运8名旅客。开航初期，学生每次乘机票价低至99元，该航班还有月票优惠政策，当月只需500元可享受无限次的乘机出行。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会通常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而孩子连续吃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造成孩子消化不良，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燕达医院儿科专家建议，假期孩子的饮食应尽量按照原来的时间和规律，多样化质高热量生冷食物，保持健康均衡饮食。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你的朋友雨辰。和我联系的方式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记得是宇宙的雨和星辰的辰。希望这里的声音给你我都带来一个快乐的上午，2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It's all

在爱情中相爱的人不该争吵，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他们做对的是整个世界，他们一旦发生隔膜，世界就会将他们征服。如果带着被爱的感动来到这个世界，如果同样带着这份感动离开，那么你的一生都不算太差。如果可以，请把我留在童年，留在最好的时光里。 爱走过火花灿烂的高点，随时间坠落到地平线，我们都努力很想走得更远，但内心里的疲倦怎么敷衍，像飘不完的飞雪，熄灭整座花园，找不到一朵玫瑰还像火焰。哦，太晚一阵带着微笑温暖的挥别，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躲到身冰冷决裂。哦，太晚一阵带着感谢温暖的挥别，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让没能完整的爱也甜美。

你在眼前浮现， 就战是沉默，能不能说再见， 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分是那个笑点定的香雪，不过的三下之缘， 不负曾说曾对你对你说抱歉， 匆匆一别不曾再回是纪念，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 每次等到每次无言到桥本半个在断脚也模糊间，感觉有个狼叔缓缓上前，手里拿着方子，他说他叫许仙，这上面写着很多天书，你才做到二十天，可是他不能放弃，放弃就没有爱情，从我在梦中梦里把那偏方收集，只能回到千年之前给书生带去纪念， 三天的雨水转一圈，不免雪珠飞，月下间的一杯偏方喝几枚，一饮而尽，你在眼前浮现， 就战是沉默，能不能说再见， 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分是那个笑点定的香雪，路过的三下之缘， 不曾说曾对你对你说抱歉， 匆匆一别不曾再回是纪念，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美丽传说的残片变成了誓言， 怀念当年就算依旧浓烈，任纷飞花自谢，谁让泪风无私别，只水为缘的情我明月， 再见， 唯 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 分是那个笑点 定的深渊， 路过的三下之缘， 我素贞素贞对你对你说抱歉， 匆匆一别不曾再回是纪念， 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 美丽传说的残片变成了誓 就要苏醒。 客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廊坊市日前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认真负责，敢于较真碰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咬紧牙关，切实把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强调要突出季节治理和县域管控重点特征，做好扬尘管控，要高度重视小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工作，绝不手软，要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切实把气袋煤和10征吨以下燃煤锅炉取缔工作做到位，要加大机动车污染管控力度，继续严防大车进入主城区，加强油品油质整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减少尾气排放。廊坊市电视电话会后，韩占山、刘连杰就打击违法占地、严禁污染企业入境、环境污染防治、打击平原粉蚀、工地扬尘管控、大车绕行管控、植树造林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打造高端产业体系，深化园区改革，引领经济发展，在燕郊高新区、三河经济开发区实施机构编制管理体制、人事薪酬制度、投融资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三河经济开发区整合工作，实行一区三园，逐步构建园区新的财政预算体制，激发园区发展活力，活化园区监管模式，加快人国新项目都市欧亚链交生态科技转内源，聚焦双环北原创科学园区发展，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园，国际竞争企业创作园，提高升级出台投园地政策，形成台为可新技术企业承载平台，新全路基建的创造留下的产业利器，能够聚拢生态产业体系，一个小企业的思路，把分散的园区打造成为金三特级城市的转移点，把集中的场在转移的高新的应用展在区总部经济体育创业力量化会起来，一股的木轴电子信息等生产性有无意的大型培育之资源材料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更多小千当成长业等这些人感学也用了有些结合成为研究发展协和盟的投资联系发展不行到高端制造业等产业向三个制造业发展转移推动产业及知识转实现产业研究业及出发会运算业和智能区或高级园区的体系的作用和操作权，是设施能力、现代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大发展变革结构阶段的大发展创新驱动，全盘落实关于鼓励支持各类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新鲜激烈企业激发改革的资源资金管理的办法的各种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措施，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区园企业的投资企业项目强度转型源，推进产业园的产生到省级区划级和中到县级全力扶持各种办创业的全力扶持各个大城市和村县村级和城镇的村级和村级的中创村级的在全市设置运营之机构，建立建国市政府化能力系统，实现本县内建成国家级中创空间10家以上，其省级中科空间20家以上，其省村级上发展线20家以上，以上立高企技术产业的发展引领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新小数企业和城市型中小企业的整合的计划，举证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家，科技企业的中小企业达到2000家以上，企业达到2000家以上。

住记忆吧。怕我大，怕我太不听话，有人比关节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跨过脑海，不要忍耐，真心要爆炸。羞辱的对象心动风扇，人家大笑，连妈妈都想叫，让你们满牛一下，爸爸一起叫，叫的人滚吧滚，走都不吱言，让你们满牛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让流一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们满牛一下，爸爸一起叫叫，叫的人滚吧滚，走都不吱言，让你们满牛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让流一传染全场。怎么真的想不到啊，这无用的不屑问，怎么好玩想不到啊，只要听歌唱的发呆 是用我们的脚踩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们每一步的行动呢，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细节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捕捉的眼睛。细节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滋润，是我们内在感情的外在体现。特别是女人生性腼腆多思，所以女人更容易懂得细节。 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雨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埋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暴躁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深陷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女人的美丽呢，通常是在于细节的，惊恐一瞥的美只能够在刹那间震慑人的目光，而细节之处呢，才能够散发出动人的光辉。细节女人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美丽，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 爱我最后那出戏最轻，一滴光辉似一下永远扎我心，数字最乱，马出戏最轻，一滴光辉似一下永远只含着。